ChinesePod.com。 哎，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先说好了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。 有什么秘密你就快说吧。 我被外星人绑架过。 啊，是梦吧？ 我说的是实话，这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，我本来不想说的，但憋在心里太难受了。 你是怎么被绑架的？ 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我在读高中，我们去乡下学农，那天晚上我睡不着，就一个人去田边散步。 这明明就是科幻片的情节，怎么会是你的故事？ 你别打断他，让他说完。 就是，还是你了解我。我在散步的时候，突然有一片白色的亮光非常刺眼，我什么也看不见。等我睁开眼睛，一艘飞碟停在了眼前。 真的？大吗？是和我们想象中的一样？ 差不多，就是那个样子，圆圆的，扁扁的，上面凸出来。哦，对了，飞碟是粉红色的。 是女外星人？ 拜托，外星人不分男女的。当时飞碟里下来两个外星人，他们拉着我的手，要把我带到飞碟上去，我吓呆了，只知道跟着走。 外星人到底长什么样？奇怪吗？ 比电影里的漂亮，眼睛没有那么大，个子和我差不多。 他们说什么语言？你听得懂吗？ 他们一句话也没说，我也不敢问。进了飞碟，里面的装饰很简单，外星人让我坐下，还让我喝水。接着他们就用各种各样的仪器给我做检查。 跟在医院里检查身体一样？ 不是，他们用的仪器我们地球人都没有。他们对我的长相很感兴趣，一直摸我的脸。 外星人不会是爱上你了吧？他们怎么把你带走呢？ 是啊，你长得这么帅，应该到外星球上给咱们地球人做宣传。 搞了半天，你们两个还是不相信我。我把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秘密告诉你们，你们却在笑我。算了，我后面还有更精彩的故事呢，但是你们也别想听了。 不听也知道。